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斗大黄金印，天高白玉堂。玉猫在朝房，五鼠闹汴梁。哎，这还是咱们热心听众阿俊先生推荐的那部书《三侠五义》的情节。那位说，您算是跟这个玉猫啊、五鼠啊、王朝马汉算是干上了。就是讲这个事儿啊。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给您读报也知足。对，没负那么大责任，普通人一个，跟大伙儿一样，各安其位，各做其事，但是呢，为国家出力，为百姓服务，哪行哪业，五行八作，360行，行行如此啊。好好工作，那当然是知足啊，得到您的认可，那就更好了啊，更得努力了。这是个有长性的事情。什么叫长性啊？就说呀，别三分钟热情，做什么都一样，一年四季啊，365天，不能说咱们这个撸胳膊挽袖子就干3天，那剩下那些天，那个对付给谁呀？对，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睡觉，休眠了吗？四季寒来暑往，不差半点分毫，晌午时分来读报是劝君放松心情最好。这个赶到周末了，当然还是给您说新闻讲故事，那当然更多的偏重于讲故事。您要是听呢，用收音机听可以，俗称叫匣子。要是用手机，这个我说啊，不受地方的限制，那个收音机挺老大个的，搬着出去。要是用手机呢，戴着耳机，哪怕是公共场合，这就说啊，您戴上耳机，不影响他人，您听得还清楚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，听听 FM。最近听听还改版了，宣传啊，大伙儿都关注。那么另外呢，您可以再继续的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不断的了解更新的新闻。长话短说，今儿个啊赶到休息日了，特别跟各位托付，想来相当一部分朋友都知道了，许有不知道的。这是晚报前段时间说的，我再多说一句，托付一遍，中秋国庆节的放假安排，您记住，这个中秋呢，这3天怎么歇？19号到21号，那就是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二，这3天休息。周日到周二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中秋正日子应该是周二，前2天呢，给您穿换。您跟这儿好好的家里头休息，吃个月饼啊，炖个红烧肉啊，红烧肉就月饼啊，不是，那位说那这没法吃啊，还告诉您说真有肉馅的月饼，南方就有，你看什么上海啊，江浙地区，包括云南火腿月饼，另有那么一股味儿，另外一种风味儿。这说的是中秋节，那位说行了，把大伙儿都说馋了。再说，国庆节怎么放假呢？这个其实不用我说，大伙儿都知道，那就1号到7号7天嘛，长假嘛。 一号呢是一个星期五，这您记住了。他这得倒提一下这休息日，一号星期五，歇到七号星期四，这是正好七天。那么另外呢，您记住星期六，啊，这个是九号这一天上班。啊，您把这个记清楚了，我这简单说说啊。如果是要再详细了解了一下的话呢，您到网上去查一查。说到现而今，哎，包括这个行车走路，那都是有规矩的，啊，什么规矩？交通法规呀，晚报说的，就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，咱北京开始了，有这个要求。这要求啊，可不是说可有可无，这是规定啊，这必须执行。而且这路口要是不礼让行人的话，会罚钱扣分，甭管是罚钱还是扣分，这都是必要的安全提示，记住喽。哎，过马路的时候，甭管是右转还是左行啊，反正是看见这个斑马线要礼让行人。这个交警有个提醒啊，说有的那机动车呀，以前我也见过，他也是什么呢，他也不是说就没让，但是呢他没推让，他那个不是很客气的让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路口有行人吗？啊，行行行，你先走你的。然后他呢那车呀一点一点的往前拱。啊，哈哈哈哈，这行吗？交警说了不行。这个不被视为礼让，不算礼让，一样会罚钱扣分。那位说怎么个让法？你看车辆路口让行，记住了，必须，这什么音响效果，必须停车。那个别像我说的似的啊，停车咱刹车也别踩那么狠那么急，反正您记住，路口让行就是停车，别一点点往前拱，那个不算。哎，包括那飙车的，谁飙车？有啊，说是呵，大街上呵一路狂奔的，晚报记者就发现的，有那个照片拍下来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不行。飙车族，我就说啊，包括那个自行车那骑行，它那个是一种，就是自行车里的那个跑车赛车，这个是一种运动。我觉得作为运动很好，没问题，但是呢您得注意您搞这个运动的场合。你说那大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，你这骑行这速度这么快，你这玩意儿他真把人撞了或者把你摔了都不好啊，对吧？下面给各位讲一个有惊无险，但是呢还是特别的需要提醒一下的事情。就说什么呢，这个社会啊是复杂的，警惕性那是不能够没有的。尽管说这回没什么大事儿啊，但是呢这个反正是里里外外话里话外也透着没溜啊，说是买房买着好，人没了，哎，这个人找不着了。哎呀，那位说您这个太惊悚了。对了，这故事有点惊悚，胆儿小的朋友您留神。嗨，哪位说你这别吓唬人，不是我吓唬人，我跟您描述一下那场景啊。黑经半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深山老林里头，一个已经整体搬迁的几乎没人的小村庄，非常的安静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要知道啊，去过农村的朋友，他肯定是熟悉。哎，在这个村里头啊，甭管人多人少，有两样音响效果，一定显示出这个村庄有生气。一个是狗叫，一个是鸡叫。哎，鸡鸣犬吠之声，这说明这个村儿，甭管是山村是平原海边上，这个村有人。哎，再看看有的那个住家户房顶上屡屡的炊烟飘散，哎， 这就有了一种生气了。我要说到这儿，你心里面那就暖和了。啊，谁要是走夜路啊，走了很长一段的这个路途啊，路途遥远，翻山越岭，哎呀，累的呀，呵，四脖子汗流，是饿得前心贴后背呀。看见这小山村，哎，有那么几户人家啊，窗户里头有那灯火晃动，哎，鸡鸣犬吠啊，这烟囱上开始冒烟，哎呀，这心里面倍儿踏实。我说的呢，嘿嘿，正相反，整个这村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而且他这是山村老林子里头，你要外头还有个月光啊，还有个什么河沟啊之类的，还有个什么淌水的声，没有。这村子太静了，静的都吓人呐。有这么邪乎吗？您听我说呀，这是干嘛来着？买房。买房，买房得去城市城里头买呀。啊，不是，这是城里人到乡下买房。哟，那位说你等会儿吧，好像感觉这个有点不太合规矩吧，好像国家有规定吧，城里人不能到乡下去买房。为什么呢？乡下那房叫宅基地，那叫农用地，甭管宅基地是农用地，你城里人都买不了。城里人你没有农村户口啊。对呀，那就说呀，啊，那反正我们就花钱，就人家就把房子给我们了。告诉您说，这种情况弄得黑不提白不提的，这将来告诉你说这麻烦，有后遗症。哎，咱不说这个啊，但是你这个他现在他应该知道这事儿啊，你看人家就不知道吗？而且人家，哎，人家还是有这个啊，还是有文化的。啊，买的不是一般的房。你想啊，农村那房就是盖的再好，它跟城里也没法比啊。农村都是人家那个住户农户自个儿盖的房啊。啊，对，当然也不错，是没说不好，但是你毕竟它跟城里那是商品房啊。对呀，你农村买房没有物业吧，是吧？你这上下水怎么弄啊，都是事儿。而且你在城里面住着，你城里上班工作，你好么样你在乡下买套房，你这怎么啊，合着就周末度假去。嗨，这都不对。可说呢，怎么想的，买的不是一般的房。告诉您，哎，要怎么说人有文化呢，买的是古宅。哦，老宅子，嘿，深宅大院。哎，是吧，前门在上海，后门在杭州。那一定是在上海和杭州分别有一套房。没那么大房啊，但是呢确实据说人家跟他说的时候说这是老宅子。哦，老宅子，这哎呦，地道。尤其南方那房啊，咱说的是浙江的事情，浙江杭州，杭州边上的一个地方。江浙地区这个在咱们中国历史这文化历史上，哎，有这说。你像人苏州园林，哎，南方的那个古代的建筑跟咱北方啊，跟这北京的这个紫禁城那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哎，庭院深深深几许啊，嚯，哎呀，那个是不是啊，白墙黑瓦啊，透着那么的素雅。哎，这个后院，哎，有那个竹林子，嚯，有一个啊桌椅板凳吧，哎，跟这上头啊，跟石凳子上头，哎，摆上棋盘，嚯，沏上一壶高碎，不，那个不是高碎，高碎是北京人喝的，人家得喝的是哎绿茶，碧螺春龙井，嘿，跟这对弈。是吗？啊，对弈您知道吗？可讲究了，这太高雅了。对弈啊，就是下棋。那是啊，嘿，这是军长、师长啊，地雷。那说您说这是军棋吧？啊，对，我是下军棋，人家是下围棋。 就说：“你看这样的小院子，给您来一套。哎呦，那住着太舒坦了。”哎，我这么猜啊，这篇报道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写的，没交代当事人为什么要到乡下去买这个老宅子，但我这么猜，他是奔着这个去的。老宅子这有年头了，年代久远，有文化底蕴和内涵。哎，而且是在深山当中，嘿，那更了不得了。深山当中，哎呦，那是将那备不住，那这个房主那是世外高人呐。那位说：“您一定是金庸的小说看多了。”呵呵，不是我，说的是杭州两位女士。岁数啊，不太清楚，我估计呢，应该是大不大，小不小。哎，工作呢？哎，不错，有点经济实力。啊，对，因为什么呢？要不是这样的话呢，他未准能动这个心思。啊，你想，他要是一天到晚的，哟，这街上跑啊，嚯，哟，这个送快递外卖的，嚯，这个建筑工人、装修队的，他未必顾得上想这事儿。对他来说，赶紧把钱挣到手，那是实在的呀。老想着，哟，咱们。哎，咱们搞点那个有文化的那个事儿，咱们到乡下买套老宅子。你想想看，这老宅子这只要是摊上个"老"字儿，这房子能便宜得了吗？就算跟大城市商品房一线的那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个价格比不了，那也肯定不会太便宜呀，是不是啊？再者一说，万一人家户主懂行呢，跟你这一划价。啊，哎，一讲一论，说我们这房，啊，当年唐伯虎住过，是不是啊？唐伯虎跟唐三藏都住过，啊，老唐家人吗？你说行了，唐三藏不姓唐，我就说，就比如说呀，跟你讲这个事儿啊，唐王李世民也来过啊，嗨，那肯定这房子他就坐地起价吗？你买房不得他不得考虑这个吗？大老远的打杭州去哪儿？浙江有个地方叫做丽水，丽水啊，这儿有一个庆元县，庆元县有个五大堡乡，哎，就这个乡里头有一个村儿，这村儿里头据说有一套古宅子，啊，老房子有年头，哎呦，这家伙这个了不得了。就是这个杭州这两位女士，就是打听着了。那位说啊，他们是找中介来着，没有中介啊，就是看那个报纸上那个夹缝里那个房产那广告，没有，哦，朋友介绍的，亲戚朋友说的，当地的有那个了解情况的那个过得着的那个熟人，不认识，不是。基本上约等于不认识，不是谁呀？这二位啊，要不怎么说这故事没溜呢？这俩人是在哪儿就得着这信儿的啊？这地方，这个庆元县五大堡乡村里头有老宅子，在那个叫这个抖搜啊，抖搜的一个网站上。哼，那位说：“您直接说嘚瑟得了。”对了啊，嘚瑟网就是拍短视频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在那上头认识这么一位。不是，但是那上头说你拍短视频，这也不是不可以，也不能说那上头咱就不能认识个人啊。那他可以之间彼此什么交流啊，这个啊，联系一下，这可以呀，可以呀，但是你在那上头认识一人，他跟你说的是买房，这怎么听着怎么这么的这个啊？这个啊，不是那么码事儿呢？可说呢？哎，嘚瑟网啊，嘚瑟短视频上认识了丽水庆元县老吴。老吴跟他们俩说的，我是本地人，哎，我知道那儿有一套房，古宅子。相当的古老，哎，咱们这个地方啊，浙江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历史上这地方叫越国，哦啊，越王勾践， 对了，越王勾践跟这儿练过剑，哎，是吗？西施姑娘跟这儿，跟这儿这个啊，跟这儿搓过衣服，哎，那叫浣纱，一个意思啊，是吧？哎，吴王夫差、伍子胥，哎，他们哥俩，哎，对对，你等会儿啊，吴王夫差跟伍子胥不是哥俩啊，对，就说呀，这个，反正吧，古宅子。当然他也未准说这个宅子就老，年头久远，也不至于老到那个越王勾践那年代，呵呵，对，但是他是确实老吴跟这俩女士杭州的说了，我们这地方有这么一套老宅子，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的话你来，我带你去，我这有车，我开车带你去。这俩一想一合计，那这个哎，这估计是寻过价啊，说大概多少价钱呢？咱能到那儿去，咱跟房主商量啊，好说呀，啊，有就是老吴干这点事儿呢，就类似咱们北京人讲话中间车和事儿的，哎，给你啊联系联系啊，这个哎，相互之间沟通沟通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其实说起来也是好心，对了，但是嘿嘿，赶到这二位杭州的女士够奔浙江丽水县找这老吴一块儿去看房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嚯！公安，当地的公安机关行动起来了。哟哟，那位说，那这事儿太大了。对呀，公安怎么会管这个事儿呢？嗨，这两位女士的亲戚朋友报警了，说什么呢？他们说的好好的啊，说去去就回来，结果呢，这走了之后啊，没消息了。说打个电话问问吧，啊，是微信呢、啊、是语音啊，是视频呢、啊、还是打这个手机号码啊，嘿，对方啊一点联系都没有了啊，显示这手机要不是不在服务区，要不然就关机了。哎呦，说这俩人跟这姓吴的可是不认识啊，这就贸然前往，还什么什么到那地方去什么看房子，在哪儿啊？起先啊，大伙儿想的是什么呢？他要看房是县城啊，是附近的什么什么村镇呢？后来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，担心呢，说你们给问一问。民警很负责任，就了解说是这俩人到底去哪儿了啊？根据这个他们这个手机信号，他会有一个那个，比如说那个啊，是在哪儿通过话呀什么之类的，不是一到这个丽水这就完全失联，手机就不接了，也不是啊，就是后来这个信号才没了，有信号的时候他们还通过话还联系过，所以说根据这些个迹象，警方最后判断这俩女的还那老吴去哪儿了呢？嘿，当地的山里，山里，哎，浙江丽水庆元县有一个甘竹山村，一说到这个村，哎呀，公安民警禁不住是倒吸一口凉气，心的话说这事儿邪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山村，深山里的一个小山村，这个山村呢没人，哎啊，不能啊！你瞧，刚才我头前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来着？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，这山村里头连鸡和狗都没有。哎呀，那这都人都去哪儿了？嗨，这当地呀、啊，考虑到这个村民生活的困难，当地政府已经把他们给整体搬迁了。嗨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是这个整体搬迁了。对了，原来那老村几乎没人了，跟当地的村干部、镇里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啊单位的一了解，负责这事儿人一说，据他们说，现在这老村里头就剩下一户人家，这一户人家里头就有一位老爷子还住那儿。警察说他干嘛住那儿啊？嗨，这个上岁数人呐， 讲话这搬个家呀，哎呀，可麻烦了。哎呦，不行啊，这都是多少年的东西，坛坛罐罐的。哟，桌椅板凳啊，这个舍不得。哎呦，我都得带着。啊，人家这孩子家里的那个小孩说别介了，有爷爷，您这搬到新村了，那都有，你这都是新的，您用新的多好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些老物件都用惯了，又不可留恋了，就这样，他就耽误了。别人都搬走了，他们家人也搬走了，但是村里干部说了，这老人家搬迁也是一半天的事情，很快，实在不行我们镇里头派人帮他搬，他说拿什么拿什么，哎，很快就搬走了。因为他现在整个那村里头就他一个人了，当然这位老先生老爷子一个人住村里没事儿，啊，他不害怕啊，为什么呢，就是没人他都不害怕，因为他打小就在这村里面长起来的。他讲话，我这个啊，把我眼睛蒙上摸着黑，村里头我如履平地啊，我到哪儿都行，没问题，哪是水井啊，哪是牲口棚啊，我全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但就这样实际上也是要催着他赶紧搬啊，你新房你好好在那儿住着多好啊，过活吗，是不是啊，幸福生活吗。哟，警察一想，就这村里面合着就他一个人呢，这俩女的跟这老吴哪儿去了，行了，别耽误时间，赶紧进山就找他们。说实话，这一路之上，这民警啊，真的这脑子里头唰嚯，各种的可能假设假想，要是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，要是那么一个啊状态是怎么处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说您干嘛呀，发现情况了，还没进这山村呢，离这山村还有段路呢，这段时间啊就这个山里头还下雨，道路是崎岖不平而且泥泞不堪，就在这个道路之上发现了一辆这仨人用过的小轿车，那老吴的。老吴那意思呢，你们打杭州过来，坐长途大巴也好，还是什么高铁动车，哎，我开车接你们，我开着车去村里头带你们去看房，开着车去的。那么哦，那行了，那就算找着这人了。没有，这仨人都不在车上。哎，而且啊这车的后备箱开着。哎呦，这警察看着那后备箱开着，这心的话说，这打鼓了，这别真出点事儿啊，赶紧够奔甘竹山村找人去。到这村里头，没说嘛，这路上不好走，到了村里头半夜了，好家伙，警察你想都黑着灯呢，村民都搬走了，黢黑一片呢，民警打着手电棒就找啊，就叫啊，喊呐、啊，在吗，有人吗，有人吗，怎么回事，这民警这也是累的呀，累的这声都这都颤悠了。好容易找着那，按照这村干部的这个指点，找着那老头住那地方，就他们家还有点灯光，一叫门半天都不开。开始啊警察还不好意思敲得太重啊，那意思怕吓着里面人啊，汤汤汤奔奔奔噔噔噔啊，有人吗，老乡，哎，行了，赶紧嚷嚷吧，这个声大点吧，要不然好家伙，这太闹腾了，有人没有，快开门呐，梆梆梆梆梆梆，他这一砸门，里头有人出来了，一拉门，警察拿手电一照，嘿嘿，对面不是旁人，正是那个老吴。嘿，警察一看他，我可找着你了，那俩女的呢，啊，在那个另外一间屋里面正休息呢，没事啊。民警赶紧抢步上前，到那屋里一看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怎么了，这俩人呢，您猜怎么着，这俩女的啊， 女同志打杭州来的，要买房，好好的啊，很好嘛，跟那儿坐着正聊天呢，哎呀，你看大姐啊，咱们这回来的话呢，他这个村子都整体搬迁了，也没有什么老宅子，那你看咱们这个买房计划是不是还要继续呢，警察说别继续了，什么继续呀、啊、吓死了，你们太不知道深浅了，你这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回事，问他们，这才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简单说这俩人在这个啊这个 短视频网站上认识这老吴。老吴说呢，你们来，我开车带你们到这个甘竹山村去看房，就他认为这有古宅子，到底是不是古宅子这另当别论啊。这俩人就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这仨人开车走的半道没说吗，下雨路滑，这车打滑走不了，仨人步行进村啊，就这么执着啊，你看就这么拧，非得看看这套房不可。村里没人呢，就这一老大爷，老大爷说你们别走了，跟我这歇会儿吧。哎，就在这儿，这地方山村，而且人都搬走了，所以呢没有手机信号了，嘿，多悬呐，嘿嘿。所以说呀啊，这个生活当中得有根弦绷紧喽。什么弦？安全呢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新闻天天谈。 C'est notre histoire d'amour,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.